道。 别肉麻了。 好啊，又抓到一对儿，学校三令五申，不许男女，不许男。 男？ 您观察了多长时间？ 十来秒吧。罗隐，不许装蒜。 什么？又抓到一？ 那恭喜您，又抓到了一对儿。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原著 Super Panda， 演播涅槃顾晨等。第71集。自从申请了国家专利，夏九家也十分关注 AI 马桶专利的情况。沈西爸爸申请的是优先审核，发明专利审核动辄消耗两年，使用新型外观设计也要颇久。不过一年前开始实施的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将审核时间分别从30个月、10个月、6个月缩短到12个月、2个月、2个月，同时又对六类申请提供快速审查通道。而沈西那个产品同时符合其中几条，比如第一条涉及节能环保的产业，第二条政府重点鼓励的产业，第三条涉及互联网等领域。沈西那个申请在决赛前几个月便已正式提交，技术早已成型，后面一百来天都是在做实物。大约11月时专利获批，拿到授权。而沈西父亲帮忙弄的上海市政府的可以商用建议推广的证书也下来了。中介立即带着材料赶去参加11月末的第三届上海厕博会。厕博会全称是世界厕所日，即中国厕所革命创新博览会，每年一次，由世界厕所协会、上海市公厕行业协会等等单位在上海市举行。别看名字有点那个，实际却很专业气派，行业内的大小企业都会参加，有的摊位小点，主推几样产品，有的摊位大一些，由公司打造出完整的卫生间。中介也有一个小角，介绍手中 AI 家居产品。厕博会有许多活动，什么全球厕所人之夜、新锐马桶设计评比、智能马桶高峰论坛、马桶项目对接会等。沈西只有一个技术，没有产品，不能参加评比、论坛和对接会，但中介却在各个展厅当中收集到了许多人的名片，事后又做了一番推销。在这样的努力之下，共有两个 AI 家居初创公司表露兴趣。沈西看了两家公司的详细资料，先选择了其中一家进行接触，叫阳光管家。阳光管家很有诚意，好几个人亲自飞到 CC 市与沈西详谈，地点在某咖啡厅里。CEO 叫何莹，大概30几岁，他十分干练。 我们阳光管家去年11月成立，正在研发智能家居类产品还有服务，旗下首款产品呢是家庭空气质量监测站，预计明年年初就会上市。另外一款产品用 APP 控制管理的插座也在测试阶段。阳光管家天使轮有1500万左右，刚刚结束 A 轮融资3000万，等到产品上市后会再来一轮。从产品就能看出公司的定位是健康绿色，与那个 AI 马桶十分吻合。 我能了解一下空气质量监测的功能和特色吗？还有那个用 APP 管理控制的那个插座？ 当然可以了。 产品马上上市，何莹并未隐瞒。我能再听一听阳光管家管理层的背景还有经历吗？ 没问题。我北京大学计算机本科，伯克利博士，在 Google 干了8年，最后一个组是 Google Home， 也就是 Google 的智能家居产品。当时的职位是 Manager 7级，去年回国创业。我们的 CTO 叫就是这位，是我伯克利的同学，14年海归阿里巴巴，9级，也做智能家居。我们的 CMO 叫他今天没来。 两次融资情况都是什么样的？ 比较幸运， A 轮融到3000万，领投金桥资本，跟投清晨集团。 哦，清晨集团。清晨集团是房地产龙头企业，旗下拥有许多高端和中端的商用民用住宅，现在清晨集团也是股东之一。那么倘若未来能在清晨精装房里安装着特殊的马桶，一定可以在市场上迅速占据一席之地。 对，如果能做得好， B 轮清晨集团还会继续参投，当更大的股东。 沈西和他父亲又问了几个问题，然后商量了一下，两人全都感到这个阳光管家虽然只是初创公司，规模与大公司全然无法相比，但想法不错，技术成熟，还有资源。 CEO 也并不是只凭一腔热血的大学毕业生，未来可能做大做强，就算没有，在这个时代，明年后年融到 C 轮 D 轮问题应该不大。沈西长长的手指节敲了几下实木桌面。那谈一下合作。 好，这个技术还需要改进，对于图像识别来说，比起算法更重要的是数据，而现在远远不够。买断专利100万，不，200万。 何英觉得对一个高二学生来说，200万已经足够让他非常动心了，不过还是又补充， A 轮一共只拿到了3000万，要支付运营成本、员工工资、研发费用，还有两个产品的生产费用，其实很紧。而且对于 AI 马桶，我们主要买个创意，技术肯定需要改进，数据也还远远不够。 其实在现如今的环境下，他也可以剽窃创意，但何莹不想以后发生冲突，损害形象。节水健康两个功能他都喜欢，要都偷去未免过于明显，何况200万并不太多，他出得起。沈西想笑但没笑，食指交叉撑着下巴抬头，眼睛很亮，让何英觉得眼前根本不是只有17岁的少年。他原本以为产品是沈西父亲的技术，谈判也由沈西父亲来负责，早就做好了要打硬仗的准备，然而谈着谈着，他却发现主要决定都是沈西自己做的，他父亲只是提供参考意见。他当时觉得会容易些，此时发现错得离谱，这个孩子肯定不是省油的灯。我要技术入股，不用什么200万，我要技术入股。刚才何总介绍股权结构的时候说 A 轮投资3000万，领投金桥资本有22%股份，跟投清晨集团有8%，我猜阳光管家估计在1亿左右。那么200万，正好能换成2%的股份。我也不要2%，1.8%好了。还有，转让必须得有期限。如果6年以内东西正式发布，变为永久转让；如果没有东西进入市场，我拿回这个专利。1.8%不奉还。 这个有些，200万已经是我们很大的诚意了。这个技术入股和6年期限，我们怕是不能。 沈西换成左手撑着下颌，右手几根手指开始拨弄咖啡杯的把手，一副也很不在意的样子。200万，打发谁呢？凭我自个儿上了本科以后会赚不到200万，还没放在眼里。我比较注重将来，实话说，对他感兴趣的公司有很多家，大中小型公司都有，我最看好的阳光管家，团队挺好，技术不错，股东名单里面还有清晨集团，但是我也还不至于非要给他不可。二人讲了半天，沈西拒不让步。何总，既然互相喜欢，您喜欢 AI 马桶，我喜欢阳光管家，那就合作。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掰扯利益划分，而应该说说共同目标。这样，我再让一步，1.6%，只要做好，公司会缺那个1.6%吗？难道这个马桶在未来连1.6%的营业额和利润都占不到吗？您知道，这款马桶节水，两边带有扶手，可以自动冲洗，可以声音控制，还能监测疾病，非常适合老年人。而且未来几十年里，独居老人会非常多，不再是以往的和子女住在一块儿那个时代了。四个老人并不可能都与一对小夫妻挤，沈西认为他很有潜力。当然，在中介的推销过程当中，有人觉着他有潜力，有人觉着他没有，其实非常主观。但这些东西在这次谈判当中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何莹同样认为他有。 如果你要闯祸呢，咱们俩就猜拳。 你会猜拳？ 嗯，猜猜我是左勾拳还是右勾拳还是直拳。本期完，感谢您的收听。